等你来。除了在斯利珀岛体验原住民生活，我们还约您参加童话小镇的金秋狂欢节，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飞天蜈蚣气奔奔直奔，胡子撅起多高了，呸！林妹娘啊，你真是脸皮太厚，恬不知耻啊你！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？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你还有个丈夫？我也不怕旁人笑话，干脆我也挑明白得了。要讲你的丈夫是我，这丈夫不许多，就一个，我是绝不允许第三者插足。你们说那字有这词儿吗？反正您听明白就得了。啊，气得老道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好啊，闹了半天你吃里扒外呀、你也归顺了铜林，你要抱粗腿捧臭脚给年羹尧溜须拍马，这还了得吗？拿命来吧。七星丧门剑一晃就是一剑，林妹娘闪身腾跳到旁边去了，他还挺像热闹，手里头拉着小昆仑方玉。丈夫别怕，有我负责你的安全，把他收拾了，我再帮你取解药。哎呀，弄得小昆仑方玉心里直恶心，心说我太倒霉了。我跟这女人这么称呼，我们家，我们家都倒了血霉了都。但是为了顾全大局，为了给年的人治眼睛，没办法，就这么忍着，这戏还得唱到底。想到这儿，他表现得十分关心。夫人，多加谨慎，要不行咱就走吧， 光棍可不吃眼前亏，要丈夫你放心吧。你看我尊敬他，管他叫一声老师，我要不尊敬他算个什么呢？只有把他给宰了，你我二人才能过好日子。你在旁边给我观战。晃柳叶尖刀都跳过来，大战老道寒暄。这寒暄气得直哆嗦呀，心里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名义上咱是师徒，实质是夫妻，我这十来年对你是不错呀，你说翻脸你就翻脸了，就像你这样的女人比九尾妖狐金钩蝎子还要毒上十倍呀，我焉能容饶，别的事我都可以谅解，这事儿是绝不能谅解。大战到30多个回合，林媚娘一看不行，徒弟真是比不了师父，过去没交过手，这是第一次。一看老道有绝招啊，这把七星丧门剑上下翻飞，就有点盯不住劲儿了。用眼角余光一看，方玉在后边站着呢，他心里有点起急，心说你怎么还看热闹，你看我不行了怎么不过来拉我一把，给我帮帮忙啊。所以他就喊了一嗓子，丈夫你还不给我帮忙吗，快过来，我盯不住了。方玉没言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林媚娘这精神一溜号，手就显得慢了，一个没留神，让老道寒暄一宝剑在肋叉子上就扎上，一剑扎了个透心凉啊！老道撤剑，抬腿一脚，把林媚娘是蹬出去1丈多远，扑通，正摔到小昆仑方玉的脚下。方玉吓了一哆嗦，低头一看，就见林媚娘是五官挪移，顺着嘴角这血淌下来，刀也撒了手了，两只手瞎抓呢，嘴里的还捣鼓呢，丈夫我不能陪着你了，我要先行一步，尽管如此我喜欢你。不动狠，方玉就一皱眉，哎呀，心中啊对这女人很惋惜，心说那功夫也不错，人样子长得也挺美，误入歧途，自己把你自己给害了，自己把自己给毁了，要不是这样的话，你说你活着有多好，找个正经的人家一过日子，这一辈子不白来呀，可是你误入歧途，跟这种人混在一块儿，你还有好结果吗？该呀，这也算是报应。可这时候老道奔他来了，姓方的拿命来啊！对呀，这还有我的事儿呢。方玉心说：“这屋我算记住了，我就取不出解药来，我跑回去。”找我老师佟林，把大伙领到这儿来，想方设法也得把爸爸莲花露弄到手，眼前就得是一场鏖战。 晃手中鱼尾双镰，跟老道站在一处。是老道一边打一边还说：“小兔崽子，你年纪轻轻的，你干这种缺德事儿，你干点什么不好？你跑这撬行来你。”方玉一听这火大的，俺呸！我说老道，你嘴干净点，我不得不把实话告诉你。方才我那叫演戏，就是林媚娘啊，她算个什么东西？小铁能要她吗？我清白之身，我能要这种下贱的女人吗？其目的，我为的是解药。方才女人跟你说那些话，你不要信以为实。哦，老道这才明白。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我要早知道是这样，我怎么能下毒手要了媚娘的命呢？媚娘啊，你是个屈死鬼呀！你让这小白脸子把你给骗了，怪不得人们都说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，真没好心眼子。哎呀，老道是追悔莫及，就更恨小昆仑方玉了，因此把掌中宝剑摆开，上下翻飞，打了30个回合。方玉一看呢，不行，药肯定弄不到手，因为他发现从月亮门洞呢和角门呢，和尚老道士越来越多，都往这集中。现在这院里就100-200号了，我是孤掌难鸣啊！要把慧宾和尚再惊动来了，我算个几儿我呀？我就得把命都搭在这儿。36计，早未上策。想的是虚晃一脸，飞身行上前，往下一塌腰，连窜带跳就跳出大庙。韩玄能叫他跑吗？率领和尚老道在后头嗷嗷之喊，就追呀、啊。小昆仑方玉离开这大庙没跑出1里地去，就见顺着盘山道上来一伙人，这伙人急冲冲的，能有10几号，赶奔古刹玉皇顶，正好走了个顶头碰。方玉一开始没看清楚，怕是庙上的人，要那样我腹背受敌我就完了。但是龙目光仔细一看，头一眼的就看出来了，走到前边的正是老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。哎呦，我师父来了。再往后观看，一轮明月照九州，二侠侯杰，镇东侠侯廷，展翅金雕铁掌李元，还有老英雄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师母。再往后看，都是那帮师兄弟，孔秀也在人群之中。小昆仑方玉一瞅，莫非我在梦中不成？三步并成两步，就跳到佟林近前。师父，您来了。佟林赶紧止住脚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师父，恕弟子冒昧，是这么回事。 佟林点了点头，好孩子，难为你有这片至诚之心，但是你临走也应当打个招呼。你可知我查点这些人唯独你不在，我都惊慌死了，我就怕你出事儿。你这胆子可不小，往后千万不要这样冒险，是弟子谨遵师命。那要是佟林他怎么来的，能不来吗？前文书咱说了，佟林他们刚起身要奔金凤山，王十五来了，王十五要给十多十金生治伤，又给王环治伤，后来又给年大人杨师爷还有那书童治眼睛，耽误多长时间呢？小昆仑方玉蔫溜了，他自己上了金凤山，可这帮人忙活完了，到了前边的佟林这一点名，发现方玉不在，问谁谁也不清楚。佟林这么一猜，猜了个八九不离十，心说方玉这孩子是不是看我们着急，心疼年的人，他自己溜到金凤山去了，要那么的是九死一生啊。一开始佟林是十分懊恼，跟大家一说，众人说这么办吧，咱们也得上金凤山，不见会宾不解决问题，不把八宝莲花露弄到手，粘的人眼睛好不了。就这样把公馆的事情做了安排，佟林率领大队赶奔古刹玉皇顶，正好在这儿遇上了。正在这时，飞天蜈蚣老道韩玄领着伙人就追上来了。小昆仑一看，师傅，这妖道是罪魁祸首，八宝莲花露就是他制造的，你要能把他抓住，一切问题全解决了。后退。可这飞天蜈蚣真跟蜈蚣差不多少，张牙舞爪，手如晃剑。等追子近前，老道也发现佟林众人了，他可不知道都是谁，手一扬，让和尚老道听身都站住。他钉子步一站，把宝剑一抱，高声断喝，对面什么人？佟林往前紧走两步，打量老道一看，真够凶的。瞅这老道的年纪能有七十来岁了吧，声音洪亮，俩眼倍儿亮。佟林点了点头，哦，你问我是谁呢？ 什么人？ 荆南霸州佟家庄的人，姓佟，名林，字海川。 你是谁？ 佟林是也。老道闻听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人的名树的脸，再看他就地转了两个圈，龙目光仔细打量，一瞅佟林衣着打扮非常朴实，借灯光一照，他那眼神怎么那么足，放出两道光来。老道再往后的一瞅，准知的佟林的帮手绝对都是高人的，他自己知道自己这两下子够呛， 老道想怎么办呢？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再看把掌中的宝剑无动如飞。佟林呢，你看看我宝剑的厉害，他自己练开了。佟林纳闷儿，没身手你自己练个什么劲儿？再看练的紧关节要的时候，老道念了一声佛，方锦扯呼抹头就跑，把大伙儿闹愣了。等清醒过来才知道他使的是稳军计，把佟林他们稳住了，他逃之夭夭。大伙儿一看是又气又乐呀，心说姜是老的辣，这老道真不白给，还这招挺高啊。他跑回古刹玉皇岭，他知道这两下子不行啊。佟林刚想追，小昆仑方玉过来了：“师傅，等等，我想起件事儿了。各位啊，他这庙可厉害啊，山门角门四面八方都埋伏着人，每人有迷魂帕一方，还有五色什么迷魂带一条，一抖了闻声就趴下。幸亏我这有一瓶解药，来来来，咱每个人先闻声一点，以防上当。”这还林妹娘给的呢，每人都闻声一点，确保平安无事。佟林这才整队来到庙门前，此刻红日东升，天已大亮。众人一看，这古刹玉皇顶这地方太好了，周围大山环抱，山腰上一块平地，这座大庙就建筑在平地上，周围是苍松翠柏。要有画家到这块儿，那肯定能选中这个景致，真是天上人间呐！可惜恶人在此霸占着，成了是非之地呀。把好端端一座清净禅林变成了战场，穿云白玉虎刘俊首先过来叩打门环。其实不敲里头也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敲了没几下，就见出来一个小和尚：“哎，各位稍后片刻，我家方丈正准备列队迎接。”说着把门关上了。等了没有十分钟，山门大开，众人往里头一瞅，好家伙，前边是和尚，后边是老道，足能有二三百号。再说这些和尚身披袈裟，手拿法器，这些老道也全都换了大红的道袍，分左右整整齐齐站好，往正中央的神道上观看，闪出一个高大的和尚。大和尚头似麦斗，眼似钢铃，大狮子鼻子，鲶鱼嘴，脑门子上搭了着一块肉，人一动这肉突突直颤，瞅着是十分凶恶。看年纪也就是60岁挂零，身穿青布僧衣，外罩紫色皮卢褂，脖项下挂着108颗素珠，